府示威者响应呼吁上街示威。入夜之后，警方向部分仍然占据马路的示威者发射水炮。泰王哇集拉隆功发表电视录影讲话，他未有谈及持续三个月的反政府示威，只是说泰国需要热爱国家同民，需要热爱国家同君主的人民。总理巴育表明不会辞职，又指昨日生效的紧急法可能长达30日，警告会对违法人士采取行动。泰国警方拘捕两名示威者，指控他们阻碍皇室车队，意图对皇后使用暴力，最高刑罚可以被判处死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669点，升1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96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32，瑞士法郎0.913，加元1.32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46美元，卖出1908.2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补充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微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龙虎榜伴奏精选， 埋嚟上身评评先啦，咁先知衬唔衬噶嘛。乐队 special 同监制赖颖彤进行嘅音乐实验嚟到第三首嘅歌曲，呢首作品亦都系佢哋希望尝试喺 band 山之外揾到更加多嘅音乐元素可以放喺 special 身上。作曲编曲嘅 special 赖颖彤，填词 Oscar， 监制赖颖彤。上榜三星期，上升7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8位 ，Special 深夜告别练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李斯拉人，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敏感时刻，全新面貌。 听闻敏感时刻少咗个人， 唔怕，少咗个人自然就会有翻个人加入噶啦。 系咪真噶？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李敏、莫莉、Nell Nell、庄安怡、彭晴嘅敏感时刻。 我系 Sammy 郑秀文， 我系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10:09啊，嚟到星期五晚嘅敏感时刻，今日咧系直播室有敏大人啦，有茉莉同埋 Kitty 喺度嘅。 嗯 ，Hello Kitty， 你好，敏大人 Kitty， 我准备咗纸巾俾 Kitty 睇下。 因为今日我哋系除咗 Hello Kitty， 仲要拜拜 Kitty 嘅。 我突然之间咧，头先嗰下有少少 feel 到啊，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咧，可能系我。最後一次講啦， 嗯，唔好咁平時喺街度撞到都會蝦， 唔係啊，咁我唔會講， 佢唔會話而家10:10啊，係啊，問大人， 咁我揾一日約你十朝頭早 十點係嘛，喺風騷快活人嘅時間講，好啦，我唔講呢個住啦，我哋請咗今日阿李亞力 Eric 出嚟講電影先 ，Hello Eric。 Hello， 敏大人好 ，Kitty 好，和你好，各位朋友好 ，Hello Eric 嗱，好人齊喎、啊、今日。 是 啊， 我哋 farewell Kitty 啊嘛。 系啊， okay. 你最后一次听到 Kitty 把声啦，你嘅感受系？ 菜，我哋私底下都有讨论下啲电影。 但系你嘅感受系坚持问 啊。但系今日你有冇因为我走咧，继续都系讲啲恐怖戏咁样？ 血腥嗰啲恐怖电影嘅。咁今日讲一啲不过都唔系太啱女士睇嘅，不过都讲下啦吓，因为 你睇过咩戏系啱女士睇嘅？爱情片都有噶，你 有 5% 嘅， 唔系好耐之前嗰啲咯，你哋都未睇嘅， 嗯， 即系你可能未出世嗰啲咧，古老嗰啲爱情片我有睇嘅， 系 咁啊，咁所以今日想介绍嘅咧就系喺平台上揾到嘅。应该好似香港唔记得有冇上过， 嗯， 咁咧就系2017年嘅韩国剧情片， 嗯。 咁咧戏名咧就叫做《钢铁雨》，咁而家平台都有接住播嘅。咁点解要介绍佢咧？其实我系因为见到呢个导演拍一套咁嘅戏咧，其实我开头以为系科幻片嚟。 嗯。 咁但我见到个导演唔系啊，杨宇石，咁啊冇理由咁啊揿去睇下，就觉得哇好好睇。咁杨宇石导演系拍过咩嘅咧？就系、是《逆权大状》。 哦。 啊，系咪好好睇咧？好有突然间系嘛？ 喊嘅 ending 令到我。 系啊，好有期待。咁我就揿嚟睇下啦。咁呢、這個呢套戲咧，《鋼鐵雨》咧，其實我都係咁叫啦，同《逆權大狀》差唔多，係男人戲嚟嘅。 嗯， 即係佢其實佢裏邊好少女角嘅，亦都唔係特別想突出男女呢、這個所謂嘅愛情關係嘅。 嗯， 咁即係啲大事啊、大國啊、大民啊咁樣，即係呢一種嘅風格嘅。 嗯， 咁所以可以咁講咧，係比較適合男仔或者想知道世界大事嘅女仔睇嘅。 嗯。 咁編劇呢都係楊宇石自己有份啦，同埋鄭何容啦。咁就原來呢呢、這個本身呢個劇呢、這個電影呢係楊宇石嘅漫畫原稿嚟嘅，即係佢以前係畫漫畫嘅、嗯、即係佢兩邊都有嘅。咁呢個本身係漫畫嘅，咁後咪佢就攞埋出嚟拍一套電影啦。咁演員主演就兩個男主角啦，雙紅電影下鄭宇成同埋郭道元。咁票房幾好㗎，$3,200,000。咁亦都唔係好貴嘅啫，套戲。咁所以我覺得佢有賺嘅。 嗯， 係啦。咁頭先我哋講過啦，阿楊宇石呢個導演咧就比較擅長拍攝一啲政治題材啦。咁咧將國即係國家啊、家庭啊、個人嘅情感咧就交纏埋一齊咁嘅好多衝突出現嘅。 嗯。 咁就變咗好感，其實我睇到後面都好感人嘅，覺得。 系、 嗯，超级感人。咁佢主要系两个角色嘅啫，就系、是、郑宇成饰演嘅一个朝鲜嘅人咧，就叫做严铁友。 嗯， 咁咧而阿郭道元咧就饰演南韩嘅代表咧，叫郭哲宇。 系， 咁咧喺韩文上咧，铁友同埋哲宇咧就系、是、同样发音嚟嘅。 哦， 咁所以佢哋两个一见到面嗰阵啊，虽然系南韩同埋朝鲜嘅人吓，咁、但系一见面咧，发觉咦，点解大家嗌对方嘅名系一样嘅咧？ 系， 系，咁所以有啲命运嘅安排嘅巧妙喺里面。 嗯， 咁呢位。朝鮮嘅嚴鐵友佢係咩身份嘅呢？其實佢就已經係一個患咗絕症嘅退咗役嘅一個特工， 嗯， 啊、即係佢係屬於特務嗰類啦。咁而呢個阿哲宇呢，佢就係韓國嘅外交安全首席秘書，都幾高級嘅， 嗯， 即係成日都喺總統身邊行嚟行去嗰啲咧，俾下意見啊嗰啲嘅。 安全首席秘書我第一次聽。 啊，即系负责呢个韩国嘅外交安全嘅， 系 啊，咁佢就秘书，但系就首席，好即系秘书里边最高级嗰个咁咯， 系， 但系又未到部长，咁嗰阵佢俾意见啫，军师类啦吓， 系， 咁但系佢就即系着得好光鲜咁样，吓，真又冇攞住把扇嘅，唔系诸葛亮啊嘛，系啦，咁所以嗱，剧情可以讲少少嘅，因为其实都 佢个呢个我谂应该咁讲啦，阿杨远石导演嘅戏大部分咧个大桥咧都 系 好清晰嘅，吓，即系你唔使估嘅，咁但系要欣赏嘅咧就系佢嗰啲细剧情，即系佢啲起承转合位咧，佢真系做得好有心机，即系佢有时佢自己编埋一份啊，咁变咗咧好多嘢咧，你觉得哇咁都得嘅，咁即系都会咁样惊叹咯， 系， 咁咧开场已经好刺激噶啦，因为开场咧就话咧，而家咧就朝鲜嗰方面咧就发现咧有呢、這个高级嘅军官咧准备政变。啊，咁於是乎咧，因為牽涉太多軍隊裏面嘅人啊，咁就要揾一個冇乜關係嘅舊人翻嚟幫手，咁咧就揾咗呢個已經絕症，又因為患咗絕症啊嘛佢，咁就要退役噶啦，諗住，咁呢個嚴鐵友，咁就奉命咧去行式嗰、那個準備叛變嘅軍官啦，咁點知咧都未準備好咧，咁就已經一個大嘅突襲啦出現啦，咁最好笑係咩咧？阿金小盤咧係重傷昏迷嘅，所以我哋由頭到尾都睇唔到佢個樣子。但佢真係好肥，真係個好肥嘅人。 係，咁佢昏迷得嚟都個面積大嘅喎，如果係。 係啊，即係佢喺個 van 度係基本上霸佔咗一架 van 嘅後邊咯，咁好笑。即係佢有啲嘢係用一啲好暗搶嘅幽默咧去諷刺下人哋咁樣。係。咁咧，因為呢個阿鐵友都仲係朝鮮嘅軍官啊嘛，咁佢又知道金小盤咧被即係襲擊啦咁啊，咁咧就即係當時咧就混亂嗰陣咧就救咗佢啦，同埋咧混入咧。就準備離開中國嘅一個代表團咧，就南逃去到韓國啦，咁樣。咁呢件事已經好離奇啦，係咪？諗下呢個金小盤去咗南韓，呢個超級離奇嘅事。咁阿鐵友咧去到嗰邊之後咧，即係南韓之後咧，就諗辦法咧打電話俾佢嘅上司啦，就希望派人嚟接啦。咁點知出現嗰啲咧，竟然咧就要行刺阿小盤嘅呢個朝鮮特工。咁啊斷咗一班人咧，就不停咁樣走啦，逃命啦。咁啊，逃命嘅過程裏面咧，佢就碰上咗咧呢個即係頭先我哋講嘅韓國外交安全首席秘書嘅郭哲宇啦。咁呢個時候咧，咁就喺朝鮮嗰邊咧已經政變成功嘅軍官咧，就突然咧就向南韓同埋美國宣戰啦，我要打仗咁啊，因為你哋太衰啦咁樣。咁咧就為咗扭轉呢個局勢咧，就鐵友同埋哲宇咧就必須要保住咧金小盤嘅性命，而且咧要阻止戰爭。咁最混乱嘅时候呢就係即係已经好紧张啦呢个时候。咁呢仲有中国啊美国啊日本啊嘅外交官啊不停咁出现啦搞乱呢个局。咁搞到呢就核战一触即发嘅。咁成件事就咁啦。咁最后当然就係成功即係救返呢个小盘啊又救返南韩朝鲜啦咁样啦。即係叫做暂时就可以停止干戈啦。咁呢个大嘅劇情呢就簡單嘅，但佢裏面做啲細節咧，好多場面咧，你係諗唔到嘅。譬如佢一過到去南行嗰陣咧，佢哋有幾個人噶嘛，即係連埋呢個鐵友啊，咁啊帶埋幾個嗰陣時歡迎隊嘅女仔啦，即係啦啦隊嚟當，咁一齊去到，咁啊揾醫生啦，就佢又唔識噶嘛，佢哋即係人生路不熟啦，咁所以見到即係有醫生就衝埋去啦，咁原來嗰間咧係一個婦產科嚟。咁咦？咁我你做咩咁嘢带个孕妇过嚟啊？因为金小盘真系好肥， 以为生得 系啊，以为生得，哎呀，你生得我哋都唔得噶喎。咁一睇咧，原来先知道唔系一个孕妇嚟嘅。咁即系有呢类咁嘅一啲所谓文化差异式嘅一啲辣笑话啊，咁样咯。咁但系佢亦都有我唔知佢点样资料搜集啦，可能都佢自己有办法嘅。咁譬如佢哋又會講，譬如朝鮮嗰邊啊，啲細路女啊，都想聽下咩 GD 啊， 係 男團係咪？係 係 男團咁樣，但係爸爸就阻止佢啦，哇唔得㗎，你唔好聽呢啲㗎，你聽呢啲咧就俾人拉㗎啦，咁。咁但係最後咧， 都真係睇到嘅， 唔係呢個爸爸係好記得個女要乜嘢嘅。OK， 咁雖然呢套咧係一个叫做所谓政治题材式嘅即系电影啦，咁但系佢，我觉得佢最好嘅地方就系佢用咗两个唔同，即系朝鲜同埋南韩嘅两个人，去代表咗两种好唔同嘅生活态度，但系咧佢哋其实系同一个人嚟噶嘛，即系同一个国家人嚟噶嘛，即系同一个民族噶嘛。咁所以睇落去咧，好似有啲似咩咧？我覺得佢兩個嘅 愛的迫降 係啦，就係南北韓嘅文化啦。 系啦，咁但系就落喺两个男人嘅身上。 哦， 即系你要咁样谂下。 即系 BL 爱的 结局。诶，咪唔好咁，唔好一步就去到个尾，未到呢样嘢嘅。但我反而觉得有啲似咧，我哋即系好有古风，我哋叫做，即系好似喺战国，即、就、系、是、中国嘅战国时代咧，士为知己者死嗰啲 feel 嘅。 嗯。 即系仲要出现咧，阿铁友咧，因为佢真系要死噶啦嘛，因为佢后期佢直情病发咧入医院。咁先見到佢就有絕症，咁咁佢就托孤添啊！直情你要記得啦，嗱，我臨走即係佢最後嗰一個係即係去到劇情嘅最後段咧，已經準備要喐手噶啦，去拯救即係去解決嗰個核彈問題。咁咧變咗咧，佢就臨過翻去朝鮮嗰邊之前咧，去到邊境之前咧，佢就路過一間嗰啲supermarket 啦。咁好笑嘅阿鐵友咧，因為佢朝鮮人嚟噶嘛，佢冇錢噶嘛，咁佢就問咗南韓嗰邊嗰個阿哲宇咧，就借咗張卡啦，跟住喺超級市場買咗一大堆嘢咧，話送俾個女，係啊，咁仲有其中係一隻係一個 Discman 同埋裏邊有 GD 嘅一個 CD 哦，好 即係佢好感人嘅，佢寫阿鐵友呢邊，即係佢因為佢用咗兩個家庭去代表咗兩種生活咯，即係譬如朝鮮嗰邊嘅，咁阿鐵友咧有一個老婆一個女啦，咁雖然佢係特工嚟嘅，但係佢好艱苦，即係食飯咧嗰個，即係佢有個烤肉噶嘛，即係佢哋好興食烤肉，咁烤肉咧都係唔係好大塊啦，當然細細塊，但每一次烤完咧即刻俾個女食啊，俾阿老婆食，佢自己唔食嘅，係咁即係好男好大男，好有男人味咯， 係好有擔大啊。 是好擔大嘅，同埋呢家人好相親相愛嘅。咁佢出任務之前咧，佢要仲交代咗咧阿太太，即係帶俾佢老婆咧，佢話我已經幫你搞掂咗去古巴領事館嘅工作㗎啦，嗰度安全啲咁，即係已經完全做曬所有嘢，佢都知道自己翻唔到嚟。係咁啊，調翻轉咧，南韓嗰邊啊，阿哲宇咧，咁咧佢一個比較肥嘅演員嚟㗎嘛，咁本身就好合適啦。咁咧好笑嘅地方就係佢老婆係整形醫生嚟嘅， 哦， 即係幫女仔整形。 咁個演員有冇整容啊？ 嗰邊就窮到 肉都冇得食， 係啊， 呢邊就戒忽肉走， 係啦， 係啊係。嗱，咁呢啲就算啦嚇，即係資本制度同呢個社會主義。咁但係我覺得係個家庭嘅問題咯。雖然呢個哲宇咧做到自己咁，即係佢喺政府喺總統身邊行嚟行去咧，佢有一個女同埋一個仔嘅。咁但係咧，佢同佢老婆就唔啱埋，就分居嘅，因為佢成日掛住工作，佢唔理屋企人嘅。我調翻轉喎，咁就變咗係即係就算咧因為分居啦，佢就逢星期六就要帶個仔女去街噶嘛。咁咧就帶個仔女咧，其實佢又唔理嗰個，就買啲漢堡包俾佢兩個喺度食咧，佢就自己喺度講電話噶啦，就講公事噶啦，冇敷衍嘅。咁啊，永遠都係工作之前嘅。咁最感動嘅就係即係經過。認識咗啊呢個鐵友，同埋同佢經歷咗一段即係又起又跌嘅一個即係出生入死嘅階段之後咧，佢俾佢感動咗，咁佢其實佢都開始反省翻佢自己同家人嘅關係咯。係啊，咁所以其實佢裏邊有硬嘅題材，但亦都有軟嘅題材， 又刺激又温情。 系啊，出嚟远嘅， 啱晒你啊！你 嘅 真系 生命做，佢又咁 family man 系咪先？睇到呢啲梗系觉得正、啊， 铁汉柔情啊嘛！ 系啊，铁汉柔情冇错啦，佢哋真系做得到呢样嘢，所以即系阿导演咧，即系杨宇石导演咧，真系有一筹嘅，即系佢拍《逆權大狀》，你谂下拍《逆權大狀》可以令到即系喊，我睇都觉得眼湿湿。 系啊，我睇 ending 都佢叫个名嗰阵，哇，眼湿湿。 你都覺得佢好經典，即係你好似拍政治片，偏偏拍到咁樣嘅咧，咁一係真係有一手嘅，係啦。 咁呢一套有冇去到喊嘅地步咧？都有嘅， 我就係覺得視為知己者死嗰種，即係嗰種好激昂啦、 不過老實講，呢啲可能你哋男人先至即係誓要去入刀山， 係啊係啊， 可能 係咪 女仔入另外一樣喎？ 我覺得可能係套戲入面男仔喊嗰個位同女仔喊，女仔喊就應該係 家庭啊 燒肉嗰位咯。頭先係啊，你講嗰位就我哋女仔， 即係陰公嗰位， 係佢哋做啊嗰位喊。 你哋會喊就阿女收到阿爸嗰份禮物，但阿爸已經翻唔到嚟啦嘛。 哦， 係嘛嗰個位，即係佢係最尾咧，佢真係要死嘅鐵友。即系唔紧要，因为佢一早就已经讲佢会死噶啦嘛，因为佢系绝症咁。 哦， 咁所以佢一定系会死嘅。 喂，女人梗系喺绝症嗰啲位喊啦，应该。 系啊，咁佢去到最尾咧，系要即系谂啲办法，将嗰份礼物咧送到去朝鲜入边嘅。 咁樣。咁所以即係當個女開個禮物嗰陣咧，其實都真係好鬼感人。 嗯， 因為 我啲驚喎，佢聽嗰啲歌真係會俾人拉嘅喺嗰度。 我唔知啊，但因為 嗰度你唔需要諗嘅呢度。 系嘛？ 偷偷地咯。 哦，唔系，因为最尾咧，两边佢好大胆噶呢个。 去咗古巴，佢个女。 唔系，佢唔系古巴，系领事馆咋？ 哦， 唔系去咗古巴，系领事馆。 吓、 哦，但系佢有一个好大胆嘅预测嘅，就系佢哋最尾咧系用咗个因为朝鲜有核弹噶嘛，南韩系冇噶嘛。 嗯， 系。咁点可以确保两边唔打仗咧？美国佬入出声咧，即系出唔到声咧，就系、是、朝鲜将佢储藏嘅核弹有一半咧分俾南韩。去 keep， 即最尾是 friend 咗嘅个寓意。 系啦系啦，所以佢可以去到朝鲜交嗰份礼物俾佢老婆。 哦， 咁样嘅，即系佢系完全超现实啦。当然，即系你冇 系咯。我其实唔好明呢、這个，我咁我提议出嚟，我啲导演会 ban。 系啊，唔可以嘅。但系 即系朝鲜交一半佢个核燃料或者系佢啲武器俾 南。最后嘅条件系咁样。 哦， 最后嘅条件系咁样，点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咧？ 嗯嗯， 因为即系美国就虎视眈眈啦，准备要因为佢情愿准备派飞机过去喺朝鲜掟核弹噶啦， 系、 即系已经讲到咁样噶啦。咁、 嗯、 所以咧，其实佢哋点可以保障两边？因为已经讲咗啦，有啲头先我哋政变嘅军官嘅，佢讲咗啦，如果美国咁打我咧，我就射支核弹过日本。 嗯嗯， 啊咁样嘅，咁 美国打佢，佢又射日本，又唔系射美国。 系啊，佢 射唔到咁远啊！ 啱啱啦，而家啲咁嘅非逻辑时代，梗系咁样噶啦。 唔系啊，佢飞唔到咁远啊嘛，飞弹。 唔系，咁佢啲飞弹唔系净系摆喺佢好多地方摆噶嘛。 即系暗拣，原来有个岛有一个飞弹喺附近咁。 咁 唔系，即系譬如以前我唔知系我苏联咁，可能会有飞弹喺古巴噶嘛，咁啊扛住美国咁样噶嘛， 梗系摆唔到啦，就是因为想摆个飞弹喺古巴，所以古巴俾美国禁咗四十几年啊嘛， 系 就系因为冇啊嘛，即系冇噶，咁所以唔系咁而家喺现实世界咧，啲佢有呢啲咧都跟现实世界嘅政治嘅路向嘅，即系因为而家其实朝鲜、日本真系好惊朝鲜会射支飞弹过嚟，咁至于南韩就惊佢哋嘅陆军咧，即系朝鲜陆军会攻过嚟啦，大概系咁啦。咁呢个有时即系佢将现实同埋超现实嘅嘢摆埋一齐嘅。咁、当然啦，即系 我哋好虚 伪，佢为咗要达到最尾南韩， 原来啲国际，你而家我觉得搵翻啲沈旭辉先。 唔系噶，你睇佢呢个咧，佢可以咁讲啦，即系。如果呢一類嘅所謂超現實式嘅政治嘅古仔咧，咁、應該推到最早應該係《沉默的艦隊》嘅年代啊。咁、就 你講韓片，咁呢個 日本漫畫， 喂，咁呢個 JSA 咧，係咪叫安全地帶咧？ 都後期啊，都算係呢一類的。 喂，但係佢比較寫實啲嘅喎，呢套 係寫實啲嘅。但係佢就人性啲啊嘛，即、就、係、是、JFA 咧係 JSA 咧係。是即是其实讲两个官兵的问题的即 是 三百是啦他怎样做抉择啊生死啊 明明大家即南韩北韩哎这块没什么东西喝杯东西先喝一下原来打紧仗 其实边防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即是我估计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都叫做是将现实还有他比较基本上呢他是已经闹晒中国美国和日本的了。吓、佢一次过闹晒噶啦，即系你班友搞我哋朝鲜半岛搞到乌里丹都 系 吓，咁、唯一呢套嘢好处就系冇丧尸跑步咯， 系唔紧要啦，佢咁丰富咯都 系啦， 系咪先？ 又天罕柔情啦，你睇下令到你几个 又感动又绝症都齐晒，其实啲 element 已经系啊，咁啊，李亚力就推介呢一套啦，讲多次一个片名。 鋼鐵魚 ，OK， 好，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feel 下呢個鐵漢柔情。今晚唔該曬你啊，你 好，唔好客氣， 拜拜， 拜拜。 如若世間這刻竟然沒唱片譜，餘下這間交給你我手。See you. 唱片谱，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 听日有 DJ 最后一间唱片谱，时间将近嚟到晚上十点半钟啦。先听一次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地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28岁男社工，在香港心理卫生会李郑屋宿舍任职。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患者在星期一曾经同院友同义工等11人踩单车，他们要送去检疫，当局亦都会在宿舍派发样本樽进行检测。新增的6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由印度同尼泊尔等地来港，另外有10多宗初步确诊个案，暂时主要是输入病例。运输及房屋局表示，因应最新的经济情况、社会意见和早前相关法案委员会的意见，运房局正是考虑暂时不再推动对一手货尾单位征收额外差饷，即是空置税，以及有关引进专营的士的工作。在今日下午的立法会内会会议上，内会主席李慧琼引述运房局局长陈凡话，局方考虑暂停专营的士和空置税条例草案的审议，有待当局正式通知。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强调，本港没有法律基础和台方司法互助，指台方就陈同佳案的要求属于政治操作，又质疑台湾对有通缉犯送上门都关上大门，没有诚意解决事件。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期望尽快解决事件，促请台方停止推卸责任和发表不负责言论。案中死者潘晓颖的父母去信李家超，说对台港双方连日争拗始料不及，希望港府特事特办和台湾接触，恳请双方放下歧见，互派代表对话。潘晓颖的父母质疑，特区政府说陈同佳是自由人，但是他可以住安全屋，要求交代理据，要求陈同佳立即离开安全屋前往台湾。他们又质疑协助陈同佳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连申请台湾签证要当事人亲身办理都不知道，担心陈同佳所托非人。警方拘捕6名男子，涉嫌管有儿童色情物品，涉及600多段儿童色情影片。被捕人士包括1名补习社负责人。消息话佢系沙田第一城加德教育中心嘅36岁负责人。嗰间补习社主要对象系小学生。警方话涉案嘅男子从网站下载、购买或者利用点对点分享软件下载影片，再储存喺电脑上，会继续调查受害人有冇涉及喺教育中心补习嘅学生或者系其他儿童。警方暂时未接获受害人报案。警方今日进行代号跨栏，针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行嘅行动。被捕人士年龄25至38岁，行动中检获7部电脑和储存装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804点，升3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12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32，瑞士法郎0.914，加元1.32，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16美元，卖出1906.93美元。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微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10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人哋都系想靓啲、白啲、高啲、瘦啲啫，咁都犯法。 英国咧就真系谂住立法严禁 P 图，因为 P 图啊真系会对儿童同埋青少年对审美眼光一啲唔好嘅影响噶。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我最喜爱的学校活动。 我喜欢学校活动就是学校会一年一度的音乐会，我呢就参加这个步操管乐团，所以可以表演的。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你会用咩酒嚟形容波性呢？ Gin tonic。 波性个感觉呢是一个直接好斯文嘅人，但是 Hendrix tonic 加青瓜，嗰种个人好清新好斯文嗰种感觉。 Hello， 我是鼓手平平，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8分翻翻嚟敏感时刻喺直播室，有敏达人啦、莫莉同埋 Kitty 嘅。咁逢星期五晚咧，我哋除咗有李亚力之外咧，其实11点半打后咧就会有性情中人嘅环节啦。不过今晚咧就有少少调动嘅，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就接听阿 Anna 嘅电话，咁啊同佢倾下偈先。因为喺我哋10月19号，即系下个礼拜一节目调动之后咧，这个环节咧会继续留喺度啦，不过形式咧有少少转变，咁所以咧喺度咧都同大家做个预告先嘅。Anna，hello。 Hello， 大家好啊，敏大、Kitty、莫莉， 介绍多次先。喺电话旁边嘅咧系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会长 Anna， 系啦，每个礼拜五咧都会同我哋分享一啲性知识啦。咁啊，亦都其实喺过去咁耐嘅时间咧。即係幫咗我哋好多忙啊， 係啊， 令到我哋嘅性知識咧都增長咗好多啊，係啦。咁啊，今晚咧 係啊，好醒目啊，你哋 係啊，今晚啊 ，Anna 咧就會同我哋講下即係嚟緊新節目嘅一啲安排，係咪？ 是啊，其实呢我哋知道过去咁好几个月啦，我哋都系咧一个即系被访问啊，然后去讲下我哋啲个案嘅经验啊，咁吓，咁或者系讲下啲性知识，但系咧就似乎比较单向一啲系嘛，咁我哋就协会咧亦都系即系同香港电台一齐夹咗咧，就系话啊会唔会系有一啲嘅环节系可以令到听众嘅声音都可以让我哋可以即时听到啦。咁我哋可以更加了解到我哋市民大众嘅一个需要，咁或者互相交流一下，讲下关于性治疗啊或者性知识，咁因为有啲个案佢係嚟得见我哋可能已经好严重啦，咁但係如果可以透过个空气呢大气咁样用一个电台嘅节目去同各位嘅市民去接触嘅时候，话唔定我哋都可以有办法帮到一啲嘅听众咁样啦，或者互相交流一下啦咁样。 好多人呢都可能好多听众好似 Anna 头先所讲，唔知自己系咪真系病，喺病同唔病中间，即系等于你咳两声咁，系咪真系伤风感冒，使唔使睇医生咧？咁咧，以后咧逢礼拜五咧 ，Anna 咧同埋佢哋协会嘅其他会员啦、成员啦，都会咧嚟到我哋嘅香港电台嘅敏感时刻嗰度咧，就有机会可以解答到大家嘅问题啦。咁大家如果有啲咩事嘅时候，我哋因为每个礼拜都会度唔同嘅主题噶，Anna 佢哋都好好，咁所以咧到时咧每个礼拜嘅唔同主题，大家听完之后都觉得，咦，我好似有少少事，都可以打我上嚟查询下。他们都会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呢，每个礼拜都会上到来我们那里，那就跟大家倾下偈，解答下大家问题的。 我知道呢收到风啊，就是说你们呢除了可以即打电话上来之外呢，也都可以有其他方法的，可以去二台的 Facebook 啦send inbox message 啦。 敏感时刻 Facebook 都得。 是啦，敏感时刻的 Facebook 都得啦，甚至呢邮寄都得的。 如果大家怕丑的话可以用这些途径去 send 给我们的。 是啦，那最直接当然就是在节目时间的时候。18438 啦，因为听完 Anna 同佢哋嘅会员倾完偈之后，发现咦，仲有第二啲问题可以即刻问啊嘛，你写信就系问到佢一条问题，做一条问题啊嘛， 系啊，冇错啊， 系啊，咁啊之后都要 thank you 你啊，Anna。 是 唔好客气啊，我哋都觉得会好开心同观众啊听众啊有啲嘅交流啦。因为我相信呢我哋就唔系用一个病嘅角度去睇啦。其实好多时候呢，尤其是我哋个案睇到呢，有时是拆解啲迷思嚟嘅啫，咁未必需要去到真係要花时间花金钱嚟到去见性治疗师，可能真係呢透过同一啲嘅专业人士互相交流倾偈呢，哇定已经拆解咗啲迷思，咁就已经可以帮到自己好多㗎啦。 係啊，其实喺过去咁耐嘅日子呢，即係听 Anna 分享好多 case 啦，同埋一啲专业嘅知识呢，我觉得都唔淨係摆喺即係性嘅层面嗰度咁简单啦，即係一路听落去嘅时候发现其实性同爱又分唔开啦，其实好多方法咧系对于即系情侣之间嗰个感情嘅提升咧，都好有帮助。 冇错冇错，系啊！我哋好期待就系话其实透过去多啲嘅了解咧，点样可以认识得到其实性其实系啲咩咧？我哋成日都觉得啊，性治疗系啲咩嚟嘅咧？其实我都希望啦吓，经过过去咁多个月咧，互相去交流咧，希望大家收到性治疗系就系讲紧生命嘅治疗啦，因为其实我哋发现佢哋。那個性的功能各樣嘢咧，其實除了醫學的因素之外，很多時候都是心理的因素。咁我哋覺得是講緊一個生命的治療，而性方面佢遇到困難，其實只是一個嘅 symptom 啊，一個表徵。我哋再同佢傾，就發覺係其他的 issue 咁樣樣啦。咁我都好開心可以同兩位主持啊，咁一起去合作，可以係同你哋一起去睇下咧，唔同嘅即係性嘅親密關係嘅面面觀。咁呢個係我哋覺得都係做到我哋嘅協會嘅宗旨咁樣嘅。 係，咁之後就一路都要拜託你啦。雖然咧我就唔能夠再同你傾偈，係啊，我都唔捨得你哋啊。不過我都會聽翻嘅，就算我瞓咗覺都好啦。得闲都听下 archive， 即系听下啊， 即系听你哋嘅节目起身嘅吓。 哦，系咩？系咩？系咩？哦，好啊，好啊，好啊。咁我哋keep 住 contact 啦。咁啊，你继续喺呢个敏感时刻嗰度咧，继续帮我哋嘅听众啦。咁啊，继续发放多啲有用嘅知识啦。喺呢度咧就同 Anna 讲声，即系正式地同你道别啦。不过我哋就私底下再 keep contact 啦。 好啊， 好啊，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thank you， 拜拜，拜拜。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 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使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痒，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早时春意。 啱听歌系张国荣嘅《春夏秋冬》。一首歌时间回到嚟啦，跟住呢一 part 开始咧，我哋就要玩冷知识游戏啦。 星期五嘅传统 系啦，星期五嘅传统，咁大家 先咧， 系咯， 我问先啦， 你问先啊，好啦，咁我已经准备咗 effect 噶啦，大家准备 game start 啦， 好。好啦，嗱，既然今日咧系我喺敏感时刻嘅最后一日啦，咁所以咧我嘅冷知识咧都系同分手有关嘅，系咪好贴题咧？嗱，呢一题咧仲要系卖大包嘅，点解咧？因为佢有七个答案咁多，咁所以你哋系咁答啦，就可以系咁攞分啦。 好啊， 呢个题目系咩咧？就系话嚟自伦敦嘅一位作家咧 ，David McCandless， 佢就整合咗咧。 面书上面一啲嘅数据，收集咗超过10,000条咧关于情感状况嘅更新，嗯、即系大家喺Facebook 上面 post 一啲 status 咁样啦，咁佢就攞咗落嚟咧做一啲分析，咁发现原来咧。分手都有熱門嘅時段嘅、哦，即係大家分手可能就會、即係 post 上去，變咗 single 啦，我而家單身啊，或者好傷心啊，我哋分開咗啦咁樣。咁咧佢就將佢咧歸納咗做7個熱門嘅時間。 嗯， 好啦，你哋講啦，你覺得乜嘢時候係熱門分手嘅時段呢？ 聖誕節之前嘅1至2個禮拜。 一分，敏達人一分，嗱，仲有一個啦， 自己生日之前。我聽好多朋友都係噶，臨生日就離婚啊、分手啊嗰啲嘅。 離婚咁嚴重？ 係啊， 生日啦， 生日啫， 就離婚啦。我嘅生日願望就係離婚， 咁即係之後喎，因為之後願望先成真喎。 同埋秋天或者冬天。因为通常话呢、這个 你讲晒噶咯， 180日噶咯， 秋天， 因为啲人话春天嘅时候系最容易你好想恋爱噶嘛，所以最容易拍拖嘛。秋天嘅时候你懒得拍拖添噶啦嘛，系咪啊？定夏天？ 但我觉得你要讲啲时间，点解话圣诞之前呢、因为其实圣诞咧，你要决定圣诞节目啊嘛。 到底所以佢哋就懒得谂， 唔系懒得谂啊，系到底圣诞我会带阿 Kitty 翻。鄉下定係帶茉莉翻鄉下，咁佢就要決定啦。 敏大人實在係一個愛情編劇啊！嗱，佢嗰個原因咧係完全正確嘅，係啦。 等陣先， 俾翻一個叮佢先，唔該。係啦，呢個一分啊！佢個解釋咧就真係敏大人所講啦，佢話因為聖誕節咧係慶祝活動啦，咁你需要預留時間啦。首先如果 買機票啊，係啦，啲西人唔係即係 要買啲平啲嘅，所以就要早啲買係咪咧？ 唔係一來啦，第二佢哋真係要飛翻去即係譬如你喺紐約做嘢，你要飛翻去俄亥俄州咁樣喎，你要 make plans 噶嘛？ 呢個其實係一件大事嚟㗎，即係唔好當你一腳踏幾船，要揀帶邊一個先算啦。我淨係同茉莉拍拖先算啦。咁如果我要即係因為聖誕節係大量屋企人啊朋友嘅聚會㗎嘛，咁你拍拖屋企人知朋友知嘅時候，去到呢啲大時大節咧，你就要帶佢即係。登下牆啦，即係粉墨登牆咁樣啦。咁喺呢個時候咧，佢哋就會諗一諗，到底我帶佢出嚟失唔失禮咧？係咪真係可以介紹俾我咁親嘅人認識咧？咁如果係嗰個時刻，佢覺得都係好似爭咁啲喎，咁樣咁就借啲嘢就會分咗手噶啦。 咁我即係 nightmare before Christmas。 係咁，我頭先聽完敏大咁講，咁我都解釋啦，係咪？ 係 好咁，我解釋係咩咧？大家 你解釋咩啊？ 秋天 唔使解釋，因為唔啱。你再估睇 下，解釋下， 俾啲誠意你啊！ 咪咯，俾誠意你。 即係咁啲人就係咁噶啦， 感動我 唔係俾啲誠意你就唔啱嘅嘢咧，都變成啱。 但我摸到 answer 冇喎，好啊，你解釋啊。 好點解咧？就係因為到冬天的时候开始冻啊嘛，咁人嘅性欲开始降低，同埋唔想再做一啲性行为，所以佢哋就分手。 你可唔可以问下 Anna 系咪 ？Anna 而家听紧俾你激亲，即刻。 如果系咁讲，即系冇人喺九月十月出世啦， 少啲啊，会唔会？ 点会啊，劲多处女座。嗱，但系如果你咁讲，咁啊冬天系仲更加咩？更加寒冬，你更加唔想除衫，系咪？如果你系咁， 冬天又 秋天咩事咧？ 冬天又想识翻个人取暖， 佢讲晒， 再估再估， 好， 都系节日嚟噶， 我谂系情人节， 情人节一分，叮叮叮， 俾个生意 fit 你啊， 好，俾个生意 fit 你。 系啦，两分啊，敏大人，就系因为咧唔希望承担节日同埋承诺嘅压力啊。首先你又知道，即系要搞一场大龙凤啦，咁你又可以预计到，即系嚟紧你要即系同佢可能情人节又会好 romantic 啊，要讲好多说话咁样。咁佢一谂起咧，已经觉得唔得啦，好大压力。 又或者根本你情人节系唔可以同佢喺埋一齐。 系啦系啦，即系又系一个等佢上嗰啲。 咁你情人节到底做乜嘢啊？你讲啊，其实我咁样，咁你就已经。 啊、 又是因为自己大压力，有冇理过人哋感受呢？你同人哋一起不是这样的嘛。 咁就因为不爱才要分手啫。 另讲大话会穿煲的节日嚟噶嘛。 好，嗱，既然头先都讲咗两个是大压力的话，我估呢个应该中了啩。我觉得是可能失业或者被人辞咗职。 佢呢度冇讲喎。 我俾翻个，我俾翻个衰咗嘅耳返我自己啦。 嗱，点解咧？ 哎呀，咁先得噶嘛！ 已经好痛啦，头先个 feel 唔到啦。 嗱，点解咧？因为多数咧，佢嗱头先我所讲啦，佢呢啲资料咧都系喺网上面嘅即系社交网站嗰度。 截取落嚟啦，咁佢只能夠知道係幾時咯， 分手咯，即係幾時個 relationship 變翻到 single 啊？ 咁佢唔知道當事人其他嘅狀況 噶嘛？我仲要顧開學。 哎呀，我啱啱想講，咪揚眉毛你啊！ 開學之前 八月幾 係啦， 因為佢哋各散東西， 係或者要新識一啲人， 係啦。即系想入大学之前就自己系新出出嘅。 我都俾一分莫莉啦。 哎，好嘢， 其 实个 答案咧，佢总结出嚟系暑假，一个咧就 系 春假，即系年假啦。点解咧？佢话暑假咧。夏季嘅陽光就增加咗呢個血清素同埋多巴胺，咁亦都係一年之中咧性慾高漲嘅時期啊！ 即係八月 嚇， 係咪八月？即係夏天啊！ 暑假咯，咁佢加上咧有大量嘅活動同埋聚會啦，就會反思自己嘅關係啦，係啦，即係原來我對住你竟然冇 feel 嘅咁樣，咁同埋又可能即係出面活動啊，識到好多人啦，咁就好容易會分開啦。咁而春假咧就係話希望喺新學期開始之前咧準備好迎接一段新的戀情啊，咁所以唔啱嗰啲咧都係 say bye bye 啦，即係所有嘢都係新嘅開始。 即係又係貪新鮮。 喂，有一個咧，我覺得你哋可以估下嘅，逢星期幾佢都歸納咗出嚟。 星期五， 敏大人覺得咧？ 我本來都想即係講星期五， 又係 Happy Friday， 啲人又走去玩嘛，跟住通常好多人就禮拜六日嘅時候就 咁，唔係玩完先分手或者玩之前分手咩？ 咁啊係， 星期日啦，咁我估 敏大人估星期日，茉莉咧？ 其实我坚持礼拜五 系咯， 个答案系礼拜一啊，即根据佢所得到嘅数据，因为咧通常经历咗两日嘅快乐之后咧，我哋星期一咧就 Blue Monday 啊嘛，咁心情咧就会好低落啦，加上突然之间咧又要翻工啊，跟住又赶 deadline 啊，其实心情系会好差嘅，而呢一个咁坏嘅心情咧，好容易就触发到就一有唔啱啊，或者拗叫啦，哎，我哋分手啦咁样，因为自己情绪唔好。 你突然间咁讲，我都记得啊，因为我记得睇过一篇报章咧，有文章又讲咧，话好多人分咗手之后礼拜一咧，究竟应唔应该请假咧？用咩方法请假？我或者病定点咧？我哋听过呢、這个，俾翻一个嘅输咗二分我哋先。 好。 打死我啦！ 可唔可以估埋佢同天气有冇关系咧？ 天气 佢有冇呢一啲？ 其实暑假都算系天气啊，因为佢系夏天啊嘛。 分手终于在雨天啊！喂，你唔好话俾听唔系，张学友都系咁讲噶噃。 嗱，其实可能如果根据头先嗰个 Blue Monday 嘅讲法，都有可能。即系如果你嗰个外在嘅环境影响到你嘅心情嘅话咧，都可能系会促成咗分手嘅。仲有一个节日系几得意嘅，你估下？ 我情人节估咗啦， 系啊。 Thanksgiving 唔系。 一首歌翻嚟，我再估啊。 好啊。 黎明前独个踩于路上游荡，来来回回用最快速度在流浪，无求无由地往返，栖身漆黑里跌撞。然而谁在某天于路上回望，无从忘怀是眼睛闪耀着如浪，无痕无尘的心脏掀起这一世向往。踏进长途百次，只想碰面，穿梭于街道上，又是历练。你会否在前与后，差一刹便擦肩？滑道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错过若于此刻，终于都这样陌生。 喺呢度再一次将呢一首歌送俾 Kitty， 叫做我啱啱听咗， 系啦，深夜告别练习 special， 咁啊之后唔会再有歌送俾你噶啦， 我有歌送俾你 练习啦，佢而家真系要告别啦，咪仲有一个钟头练习嘅，所以一阵间11点新闻之后咧，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敏感时刻，逢礼拜五晚咧，我哋玩嘅咧就系冷知识。 及柜台、餐具同员工，餐厅要停业两日。台北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调查。陆委会严厉谴责滋事行为，警告任何有心人士切勿以身试法。政府必定会追究责任，严惩不法，确保任何在台营商环境的安全同合法权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778点，升283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507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6，瑞士法郎0.915，加元1.32，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6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16美元，卖出1901.9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补充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微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喺1962或63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1年1月30日或之前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社会共用，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哇 ，Kitty， 你睇下娱乐版有个富翁悔婚、啊。 思芬，你唔好学呢啲人啊！做决定之前又唔谂清楚，做完决定之后先嚟后悔，想点啫？ 阿 Kitty， 你咩事咁激动呢？ 冇，不如咁啊！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我同你一齐讲下悔婚呢个题目啊！ 得，不过你冷静啲、 啊。我冇唔冷静啊，做咩啫？我又唔系讲我自己，都冇人同我求婚。 哦，打开口牌。On a Saturday night， 定定。你会用咩酒嚟形容波性呢 ？Gin tonic， 波性个感觉咧系一个直接好斯文嘅人，但系 Hendrix tonic 加青瓜嗰种个人好清新、好斯文嗰种感觉。 Hello， 我系鼓手平平，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喂 ，Kitty。留心听住呢个 Uncle Sir 嘅 effect 啦，之后你冇得听啦，你听晨光嘅 effect 啦，听住啦。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ll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后就冇把咁性感嘅声同你讲嘢啦。 我喺电脑嗰度自己 loop 咯，得闲攞翻出嚟听下。 好啦，咁啊，头先咧就 Kitty 开咗题啦，系啦，咁啊讲咗就系话其中一个叫我哋估下嘅， 系啊，仲有一个节日嘅啦。咁头先咧我问嗰条冷知识咧，问大人就有两分啦，咁啊莫莉就有一分啦，咁就讲紧咧喺乜嘢嘅时间啊就成为咗呢个分手嘅热门时段咧？咁头先问大人就讲咗两个节日都系嘅，即系圣诞节嘅前夕啦，同埋情人节嘅前夕啦， 开学前。 开学前啦，暑假啦，咁样咁仲有一个节日，原来咧， 仲有头先讲埋星期几嘅， 系星期一，成日讲星期一嘅，系啦。咁仲有一个节日咧，你哋又估唔估到系咩节日会令到人哋好容易分手咧？ 重阳，佢哋冇重阳 嘅。新年啊， 新年其实头先春假都算 系，唔系重阳啊，万圣节、鬼节、七月节， 你有冇原因噶？ 鬼咯，鬼咁晚， 复活节。 因为复活前到复活， 西人冇乜节噶咯， 系咯，西人仲有咩感恩节？ 唔系，头先问过啦，问大人估咗啦，仲有一个， 仲有咩啊？ 系咧，嗰个原因就系喺呢一日讲咧，好似容易开口啲喎。 吓哦哦哦，愚人节 冇错啦，一分， 喂， 好劲啊，好劲啊，犀利犀利，系啦，咁所以而家莫莉有两分。 耶、yeah, 打成平手， 因为咧佢话愚人节俾人嘅感觉咧就轻松啲啦，欢乐啲啦，咁所以希望喺嗰一日分手嘅时候咧就容易开口啲，即系大家容易接受啲咁样。 但系以为 你讲笑， 以为你讲笑系嘛？ 系咯， 系咯。 定系其实佢都系谂住俾自己，诶、哎，我讲完之后，如果我后悔都可以同佢讲话，我讲笑。 系啦，我觉得可能都系咁、啊， 又系为自己。不过如果分手都系为自己噶啦，如果提出嗰、那个、嗯 啊， 通常都系嘅。 系冇错。 好，咁啊，讲晒今日嘅题目啦，系咪？ 系啊，到你啦， 到我啦。咁啊，开咗呢、這个开头嘅 effect 先。好啦，首先我就系想讲今日咧，即系 Kitty 最后一晚喺敏感时刻啦。 嗯， 咁我哋都要同你讲 say goodbye 噶嘛。 系啊。 咁 say goodbye 嘅出处系咩？ 出處 有出處噶， 有噶嗱，因為譬如 Good Morning， 大家都知道就係一個好嘅早晨啦，係咪？咁、 啊、 好啦，咁啊或者早安咁解啦，咁嗱、 啊、 Good Night 嘅話，即係話好嘅夜晚啦，或者晚安咁解啦。咁、 啊、 Goodbye 嘅出處係點嘅咧？ 即係好嘅離別咯。 唔係解啲乜嘢？ 好難夾唔鬆啦。 貨乜嘢咧？即係之前係佢、其實係一啲字嚟嘅個出處。 系一啲 拜字， 系啦，一啲字冚埋咗一齐。 唔系点解拜拜系叫拜拜咧？ 哦，即系呢个系第一个问题。 类近啦， 系咯。拜其实系一个简写嚟嘅， 一个简写嚟嘅。 拜同埋 hi 又系咯，点解见到人要叫 hi 嘅？ 系咯，或者 hello 啊， 系咯。 啊，即系从来都拆噶拜呢个字，即系 b y e 系 stand for 三个字。 拜干， 系咪拜干啊？ 干啊，中咗半分咯，好，俾半分你先，系。但系个干咧，其实系个 good 字嚟嘅，一阵间可以讲下。咁即系剩翻仲有啲字嘅，仲有三只字。 点样啊？ 喺个 by 字嗰度，即系个 good 字就等于干咁解。G O D G O D 系 god 喎。 佢只 B Y B Y E 会唔会系一啲简写嚟噶 ？B Y E 系咪简写？ 简写嚟嘅。 哦， 即系 B 系一个字， 系啦 ，Y 系一个字 ，E 系一个字。咁 good 系干咁解 ？Y E 系一个字啊，原来 ，sorry，Y E 系一个字。 Yesterday 唔系， Y E E 啊，系嘛 ？Y E 系一个字 ，E 啊 ，Y E。 想唔想开股？开股？ 你揾下 Uncle 萧， 好，等我揾下 Uncle 萧出嚟，系啦，俾咗呢个耳返你哋先。哎呀，哎呀， 哎呀。到底是点解啊？ 其实呢原来呢 goodbye 呢源自于 God be with you。咁即係话因为原来佢一个中古嘅英文嚟嘅。咁佢就话呢原来单数嘅时候呢以前中古英文呢个 U 呢其实呢就会写成 THOU。但如果两个人嘅你呢佢哋先会写成 UYOU。咁而佢哋都会拼写成呢有阵时会写成 YE。咁所以咧呢一句说话咧，即系佢哋就缩写咗，咁啊将佢变成 God， 跟住之后就 B Y W 对唔住啊，就 God， 跟住之后就 B W Y E， 咁意思即係話神係會隨時陪住你 嘅。咁後屘連個 W 都冇埋啦。 係啦，咁跟住之後佢話點解又會變成而家嘅 goodbye 咧？佢就話因為隨住時代嘅轉變啊，咁啊即係譬如好似good morning 啊 ，good afternoon 啊咁樣，即係有好大量嘅一啲嘅而家嘅詞語出現。咁所以咧 God 呢一個字咧，亦都跟上咗一個潮流，將佢轉變成 good 字咁解啦。咁所以啲人就話 goodbye 就係即係話哦，神會陪住你噶咁樣，又晚安啦，即係祝福你啊。或者拜拜啦，咁样祝福你啊，咁样咯，就会有呢个字啦。 好复杂啊，真系。 系啊，仲要咁复杂，我都解读到。你知唔知我睇咗好耐先明？ 好犀利啊！你俾翻一分你自己， 真系有进步啊！你我俾个 win 自己得噶啦。哇！我即刻开心晒。好啦，咁啊，跟住之后到 Kitty。 好，等我问多一个啦。咁咧，亦都系关于呢个分手嘅冷知识嚟嘅。 好，你等阵先，俾个 star 嘅 effect 你先。 好，开始啦，就系咁。英国伯明翰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呢就访问了来自96个国家的5000多名受访者，就深入探讨一下看看他们分手之后的情绪和身体痛苦指数，他们就有他自己的 scale 去到量度啦，发现呢原来女人分手之后无论在心理和生理呢、那个感受都是比男人多的，即是女人是觉得痛苦一点的，他还有一个数字安给他的、情绪和身体的痛楚呢平均分数就是 6.84 和 4.21， 而男人就是 6.58 和 3.75， 其实看个数字又不是真的差很远的、不过两个数字都真的女人高一点，就是觉得女人在分手上面承受的痛楚是大一点的。好了，问题就来到了，这个研究就显示女人在关系上面的投入就远超于男性，你估下他们分手痛楚大概会维持几耐呢？ 女人啊，我估半年， 因为春天分手秋天会习惯好，问大人估半年， 我估三个月， 三个月 系啦。 好，我俾一分问大人。 好， 因为文大人咧系近啲嘅， 其实四个月咁样啊， 其实系九个月， 咁耐、 啊，喂，我冇见过我啲朋友可以 个情商好快就冇事， 系咯，香港人冇咁样过九个月。 嗱，不过我估咧九个月即系连内心嘅创伤都慢慢好啦。其实我估咧正常人，因为我哋而家喺呢个社会咧，都即系一两个月咧，都要表面上都要回复翻平静噶啦，如果唔系咧，你搞唔掂你嘅生活啦。咁但系可能咧，即系心底里面都仲有啲痛楚嘅。咁佢话女人咧就持续九个月嘅，点解咧？佢就话因为女人个成本大啲，即系分手嘅成本。因为咧，佢话女人原来喺择偶上面咧，通常比起男人咧都会系审慎啲，同埋咧佢会拣一啲即系更加具质素嘅。即系简单嚟讲咧，佢呢个调查佢就觉得男人咧喺拣伴侣嘅时候咧，即系冇咁挑剔嘅，即系唔知你即系除非系处女座啲啦，即系好多要求咁啦。如果唔系咧，普遍嚟讲咧，女人咧都会觉得即系拍拖拣个对象咧系需要多啲嘅精神啦，花多啲心机啦。咁所以佢一旦咧失去咗呢一个咁好嘅选择，即系佢觉得千拣万拣先拣到你系我男朋友，突然之间分手咧，佢就觉得好伤心啦。咁不过咧，最后佢有讲，男人咧虽然喺呢啲所谓嘅痛楚程度上面冇女人咁大啦，咁不过咧。佢哋嗰個痛楚咧，反而係周而復始嘅、即係佢雖然一開頭冇咁傷心，咁但係慢慢咧，佢就會輾轉反側，即係覺得，唉，而家先至嚟痛嘅，咁樣我真係好後悔啦，咁樣。 我唔信男人會咁諗啦， 我信佢哋係咁咯，我唯有 咁快嘅話，點會成日咁快揾第二個啊？ 唔係啊，佢哋 多數第二個都好快散嘅， 因為所以佢哋咪就係覺得 結婚 係啊， 因為佢哋唔覺得痛咯，所以咪繼續再快揾咯。 佢哋唔知嗰啲痛啊嘛，即係男人唔知。咩叫污糟咁啫嘛？但系佢哋突然间又会好挂住嘅，咁佢挂住佢又唔识得 handle 啊， 系，咁所以你话男人系咪真系 即系大 咯？好啦，真系开始啊！而家全部歌都送俾 Kitty 啊！ 咩歌？等我听清楚先。 你应该未必识噶， 你点首我唔识嘅歌俾我？ 佢系 SHE 啊。 啊 歌曲名字叫做《不说再见》，入面个 M V 入面咧 ，XXE 三个人咧，即系虽然就系全部都系佢哋三个画面，但系系好感动嘅。 你好吗？找到你的幸福了吗？那笑容 阳像花灿烂吗？曾经一起闯，不怕风雨有多狂，骄傲沮丧还刻在我心上。 我很好，追到我要的梦想，也一样哭起来像天塌下。想起你总会比我还慌张，突然好紧张，该不该让眼泪落下，拥抱那么真切，眼神不曾改变。 S.H.E 嘅不说再见，咁其实我觉得好多好朋友啦，尤其是我哋三个闺蜜都唔需要讲再见嘅，因为同佢一样，未来好多时间我哋都会继续见面。今日继续再玩呢个冷知识题，又到我开题啦。好，今次呢个题都系讲再见事嘅。喺韩国咧，咁原来咧佢哋讲拜拜嘅时候咧，唔系好似我哋咁挥手拜拜拜拜拜拜，唔系咁样挥手噶。 系， 佢哋咧原来对住前辈讲拜拜嘅时候系唔可以咁样挥手嘅。 系， 咁佢哋会做啲咩动作去讲拜拜嘅咧？ 同隻手有冇关噶？ 都会 喐到隻手嘅， 又是心形那個 或者這樣 汗蒸那個 我記得上次他說怎樣按住 托住個手踭去拎嘢，代表尊重這個前輩 托手踭是尊重前輩 是尊重是 托他手踭其實是托自己手踭 那現在說拜拜 拜拜又是怎樣其實他算是叫做動到上半身的即是下半身可以不用動的、 嗯、又不是鞠躬是不是鞠躬啊哎啱咗啦咁啊。 哦。係啦佢除咗鞠躬之外呢或者仲会有一样嘢可以做嘅。 嗯。都是身体语言嚟㗎。 身体语言嚟嘅。 你咁繁忙鞠咗躬都唔係好喐得㗎。 或者一样嘢或者一样嘢、哦。 或者即係是但一样一系就鞠躬一系就。 默默哇你差啲想音喎等我讲个答案出嚟。 冇我諗嘅时候。 一系就跟住我头先真係头先听到吸气。 佢要我交 Q 俾佢呀俾个眼神佢一系就吓、啊、你讲。 佢仲望住我啊。 一系就点样呢仲可以做啲咩呀 嗯。 即係俾心心佢做。 都系上半身喐嘅。 上半身。 係啦。 唔系， 不过超人动作， 超人 大人做咗个， 仲可以点喐啊？上半身嗱，咬前咬后咯。 系呢一个系个出处喺边度咧？就系、是、有一个咧旅居咗喺韩国嘅一个台湾 YouTuber， 咁、 嗯、 跟住佢就分享咗一啲关于韩国嘅文化点滴，咁跟住就发现原来有啲系好奇特嘅。咁其中一个头先所讲啦，就话原来咧，韩国人咧对住长辈，即系对住平辈嘅时候咧，佢、 嗯、 哋就可以做翻我哋嘅挥手拜拜嘅。 系 呢、這个呢、這个动作拜拜，佢 OK 嘅。你对住下即系后辈都 OK 嘅，但系对住上辈咧，就原来要鞠躬。 前辈系 系啦，前辈要鞠躬，同埋仲会做一样嘢，系乜嘢咧？ 鞠躬使唔使双手合十啊？沙啲卡嗰啲啊？ 唔使。 恭喜发财。 唔使。可以轻动作啲嘅今次。 轻动作。 系啦。对于我哋香港人，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咧，系 点头。 哇！连攞两分喎、 啊， 你 劲啊！ 几有礼貌， 就系呢个点头啦。佢、嗯、就话原来呢啲咧都系咧，呢、這个韩国人啊，对自己长辈嘅时候咧、 嗯， 就会去做嘅一啲嘅动作嚟嘅。咁啊，不如你想快速玩到个冷知识，定系去歌？快速玩得過啦，可能佢哋其實原來仲會傾電話嘅。呢、這個韓國就冇分話長輩、貧輩定後輩。 嗯， 佢哋好奇怪嘅一樣嘢就係佢哋傾完電話嘅時候講拜拜咧，唔係講拜拜嘅喎，做咗樣嘢， 亦都講韓文， 用聲音去發出咗啲聲音，即係用聲音 代表咗拜拜， 代表咗拜拜。我好想扭个错意啲嘅， 吹口哨啊！ 不过Kitty 系用 Kitty 头先个方向去谂咧， 即系发出类似咁嘅声， 系啊，类近。跟住佢哋系即刻咧，即系因为有两个嘅台湾人喺度讲噶嘛，佢大家一齐异口同声都话，开头我都好愕然噶，我亦都唔知几时应该要收线啊，同埋会觉得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是不是咁去吹气啊？ 唔系， 唔系啊！哦， 我真系估唔到、 啊。但系因为佢咁样呢、這个 tips， 即系话可能嗰个声音系都延长噶啦，因为佢唔知道几时收线啊嘛。 系、 嗯，系咪咁嘅意思？ 系。跟住最后屘佢哋捉到一个套路啦。 吓、 嗯， 原来系真系头先你讲声音延长咗啲咁多多，可以即系啲咁多多，或我谂应该唔会好长嘅。 吓、嗯， 系啦， 即系都系咁样冇 类似嗰啲涉涉啊。嗰啲咧 吓，吓仲可以整啲咩声啊？ 系咯， 好开估啦。佢就话原来咧，佢哋咧好多时都唔会讲拜拜或者讲再见。佢哋收线前嘅对白咧，就系只系会类似个 哦。 如果我哋睇韩剧，真系睇到佢成日啊咁样嘅。咁原来佢哋最后嘅时候有个长少少嘅音就就代表讲拜拜 啦。咁咯， 系咁。我哋而家同 Kitty。 心有灵犀，迎着阳光下。 摘下青春的诗句，乘风追寻最精彩的梦境，等待着岁月在眼角牵了你，还是能在你身边任性，举杯回忆那些疯狂的过去，那个男孩，那坚持的勇气， 仲未喊嘅喎， 嚇，好好好好温馨喎、啊，我覺得 送埋呢首歌俾你。而家聽緊嘅就係《閨蜜》嘅主題曲啊，歌曲名字叫做《一起老去》，你想唔想同我哋一齊老去？ 我想啊。 你問要問大人未啊？ 唔使問我去啦，我已經係老啦， 彩梗係咪啦？一陣十一點半新聞之後，繼續有敏感時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地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28岁男社工，在香港心理卫生会李郑屋宿舍任职。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患者在星期一曾经和院友和义工等11人踩单车，他们要送去检疫，当局会在宿舍派发样本樽进行检测。新增的6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由印度和尼泊尔等地来港，另外有10多宗初步确诊个案，暂时主要是输入病例。被問到要求病徵輕微人士強制檢測是否可行，張竹君說，現時並沒有法例要求病徵輕微的人士接受檢測，如果有新法例就可以這樣做。政府宣布由今個月26日起，將法國和俄羅斯列為高風險地區，需要實施檢測和檢疫。根據規例，到港人士若果在14日內曾經在指明地區停留，必須出示起飛時間前72小時內的陰性檢測結果報告，以及在香港酒店預訂房間的確認書，租住期間不可以少於14日。有關旅客抵港之後，要到衛生署的臨時樣本採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樣本，需要在指定地點等候檢測結果，如果檢測結果呈陰性，將獲准前往已預約的酒店繼續完成14日的強制檢疫，如果檢測結果呈陽性，將會被轉送到醫院接受隔離治療。在台北，有聘请到当地寻求庇护港人的餐厅遭到一名男子闯入，泼不明污秽物，波及柜台、餐具和员工，餐厅要停业两日。台北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调查。陆委会严厉谴责滋事行为，警告任何有心人士切勿以身试法，政府必定会追究责任，严惩不法，確保任何在台營商環境的安全和合法權利。泰國緊急法令生效第二日，數以百計反政府示威者響應呼籲上街示威，入夜之後，警方向部分仍然佔據馬路的示威者發射水炮。泰王哇扎拉隆功發表電視錄影講話，他未有談及持續3個月的反政府示威，只是表示泰國需要熱愛國家和君主的人民。 总理巴育表明不会辞职，又指昨日生效的紧急法可能长达30日，警告会对违法人士采取行动。泰国警方拘捕两名示威者，指控他们阻碍皇室车队，意图对皇后使用暴力，最高刑罚可被判处死刑。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710点，升2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98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5，瑞士法郎0.915，加元1.319，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6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46美元，卖出1900.1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初时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燕平，当你听到这个 message 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骚动音乐，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不过我留下了份心意给你。10月19号星期一下午5点，你记住去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里面有个精壮的男人，他拎着一个写着骚动两个字的玉佩，他就是你的真命天子了。 10月19号开始，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7， 一个肥美， 一个精壮，你咪骚动， 你咪音乐， 骚动音乐。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Kitty， 系 最后一次听到刘德华嗌你， 系因为之后会剪咗， 佢嗌你个名啊， 嗌我名。 除咗刘德华最后一次嗌你个名，俾咗个心意你， 咩事？ 其实文大人都俾咗个心意你嘅。 吓，啊！ 现在已经夜深，我哋一齐听一下日头遗忘咗藏喺心里面嘅小秘密。 你仲唔喊？ 吓！ 见到啲同事喺 Facebook 度 post 长文，讲今次嘅去留调动，我觉得几好啊！无论系开心比较多啲，定系唔舍得比较多啲，最少我啲年青同事都有精力去感受环境嘅变迁啦、啊。敏大人呢？2020年经历咗送女出国读书，自从个女走咗之后咧，个心就有一种空洞。或者好似成日觉得拿住拿住咁样，其实我系非常唔 enjoy 呢一种咧自然嘅人类母亲反应嘅。咁所以敏大人咧就同自己讲：，喂，不如唔好做大人啦，试下做敏大师啊！我哋不如学下用佛系嘅方式去面对情感。嗱，如果你可以控制自己嘅情绪，即是话。应该是成长了的， 咁讲到成长咧，都要讲翻我嗰两位好拍档 Kitty 同 Molly。咁佢哋就一个走一个留啦。先讲走嗰个 Kitty 啊，咁其实咧，佢真系好似只猫嘅。我觉得佢系会干干净净咧，自己咧会 groom 自己嘅，即系舐下毛啊，然后佢有猫嘅神态啊、姿态啊，好优美啊咁样。咁但系佢得闲咧，又会咧就过嚟嗲下你，喵一声。咁不过咧，如果主人去做嘢嘅时候咧，佢咧系会喺自己嘅斗度咧自得其乐嘅。咁喺呢度咧，我希望咧阿 Kitty 上咗神光之后咧，好快都可以喺工作上咧上到神台啦。讲完 Hello Kitty 咧，就真系要 Bye Bye Kitty 啦。不过我哋成日都喺电台度见到嘅，之后咧就要讲茉莉啦。咁啊，茉莉咧其实咧就似一只汪星人，因为我觉得咧，只要你训练佢咧，其实佢系做到嘅。咁不过喺呢度咧，我想送一份礼物俾佢，就系、是、信心啊。咁只要茉莉咧加多少少信心咧。我觉得敏大人俾你照顾得头头是道嘅日子，好快就会出现噶啦。咁点讲咧？真系有啲唔舍得。但我觉得我哋嘅友谊一定系会永固嘅，唔会系因为我哋两个节目嘅时段距离得远而有距离咯。因为我啦、Kitty 啦同茉莉咧系闺蜜零距离啊嘛。 If you ever find yourself stuck in the middle of the sea, I'll sail the world to find you. If you ever find yourself lost in the dark and you can't see, I'll be the light to guide you. Find out what we're made of.Call to help our friends in need.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one, two, three. I'll be there. And I know when I need it, I can count on you like four, three, two. And you'll be there. Cause that's what friends are supposed to do. Oh yeah.Tossing and you're turning and you just can't fall asleep. I'll sing a song beside you. And if you ever forget how much you really mean to me, every day I will remind you. Oh, find out what we're made of when we are called to help our friends in need.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one, two, three, I'll be there. And I know when I need it, I can count on you like four, three, two, and you'll be there. Cause that's what friends are supposed to do, oh yeah. that's what friends are supposed to do, oh yeah. Ooh, ooh, ooh, ooh. You can count on me, cause I can count on you. Hi, 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彤、磨莉，敏感时刻。 中意敏达人送俾你礼物啊？ 中意啊，好感动啊！我觉得其实唔知点解，其实又唔系真系讲嗰啲好劲嘅嘢啦，但系即系嗰把声咯，我唔知啊，即系好似好耐冇咁样听过敏达人清声讲嘢咁啊！ 你知唔知仲要系敏达人深夜嘅时候 send 俾我？你知唔知我收到嘅时候，我收到嘅时候，我真系要。因为我会突然间觉得即是夜阑人静的时候仲要是敏大人记起我哋，仲要是敏大人是说我好努力去令自己一滴过。 我不想你 自己一滴过。但是你不 想你自己一滴过。我觉得 我最感动的是敏大人在凌晨的时候去特登写一篇稿， 是超贵的那天， 是啦，是我同你的名字，仲是你，跟着我那天真的很感动。 是啊，多谢敏大人。咁 都唔使客气， 系 OK 嘅。 系咁 到我 吓、啊，你又有啊？ 但系其实我选择咗，我唔系播带嘅，因为我选择想直接 live 同你讲。 好、哦，你讲啊。 因为其实我识咗你算系一年啦，因为真系呢一年我先至去同佢去选择同佢沟通。我亦都好坦白承认，开头嘅时候，我觉得呢一个唔系我嘅朋友嚟嘅，呢、这个系真嘅。佢對我好好嘅，其實佢之前已經對我好好嘅啦。但我依然都覺得，哎，我有自己生活嘅圈子，我有自己生活嘅朋友。我個人就好衰嘅，我覺得自己有自己嘅圈子，有自己嘅朋友嘅時候，我唔需要加其他嘅朋友。直至到我入嚟做嘅時候咧，佢係會比之前對我嘅好更加好。嗰種好係直情我覺得你咩人嚟噶？你咪真係對我好噶？我咁都喊嘅你。是不是因为真说话所以哭？咁跟住直至到其实我做呢个节目，我真係好有挫败感。我一开头嘅时候係我盼住我一定我想试下变嘅感觉。我想试下即係我知道同敏大人做，我知道同 Kitty 做，我一定比下去。呢、這个我知 道。有咩 係好比下去、全部我知道。 但係你个角色㗎嘛。 我都想尝试嘅。咁所以当中我 阿 Kitty 你喊就喊啦， 咪咯， 冇办法噶啦，嗰啲 mascara 系会落嚟， 唔系同埋你嗰啲假啊，即系爆出嚟，直接 假嘅都会甩噶、啊，大佬啊， 咁唔知佢个口罩会唔会甩色啊？湿咗之后 系，所以到我情深紧嘅问题， 啊sorry， 即系我嗰下我真系我会好努力做，我真系。我呢一年里面我搏咗老命，我真心嘅。 系你做得好好。 我好努力去做好所有嘅嘢。但系都好挫败，好灰，因为你哋两个太叻。其实唔好话你哋两个，系所有敏感时刻入面嘅所有人都好叻，包括我哋监制。跟住 讲多次，我惊佢听唔到。 唔系佢监制好叻，佢会 archive 嘅。 跟住，但系我就真系好有挫败感咯。但是在隔离的时候，我不敢跟任何一个人讲，我不敢跟敏大人讲，我不敢跟所有的人讲。有时候我在 Kitty 面前，我会个样很灰。跟住有一次就倾开唔知咩倾倾啊，我真的忍不住跟 Kitty 讲，其实我很灰，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差。但是 Kitty 是不停跟我讲，佢话：，唔系啊，我之前都是这样，冇嘢、啊。即系佢会做很多嘢，而敏大人我都记得敏大人是我啱啱入嚟头一两个礼拜，佢捉住我打电话俾我。好似阿妈咁烦咗我廿分钟， 有咩？我唔记得咗。 我好记得我搭紧火车翻嚟，嗰廿分钟其实佢话俾我听，我入嚟呢个节目嘅时候，你唔好唔开心，你得嘅，你真系得。佢话你唔好觉得自己唔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优点，你揾到自己优点就得嘅。 我嗰日我好鼓励啊！我唔记得咗好友 call 我佢， 你成日都周围打俾人倾电话， 文丹你唔好咁啦！我每日太多 counseling， 你知唔知文丹呢件事我记一世，你唔好话俾我听唔记得。 咁跟住我就开始我就打开咗个夹子啊、 嗯！ 我就觉得我要同 Kitty 系一个朋友， 嗯 跟住有好多嘅快乐嘅时光啦，我哋会即系头先之前有讲啊，我哋将去食大闸蟹啊，会突然间约去呢度去嗰度啊，跟住突然间一齐愤怒啊，跟住一齐会好开心啊！即系我冇谂过一年里面竟然同一个我原本冇谂过系朋友嘅人可以经历咁多嘢，同埋一齐去度过嘅唔开心同埋开心，我好记得转节目嘅时候，佢不停同我讲你尴尬点，我不停死撑或者假点，跟住佢系帮我整咗啲嘢，佢减轻我的工作，我话你唔需要帮我，跟住佢就话唔好啦，我好感动噶，即系我觉得，有啲人拍拍咯，有冇转第啲行业啊？ 系啊，系啊， 但系佢唔系咯，所以其实呢度咧，我首歌系送俾你嘅，呢首歌入面咧有啲歌词咧，我一定要喺呢度讲。因为我知道即是歌词里面很贴切的，他就说 I know, I know, 即是我知道，我知道。地球上面呢有一端。 我你真的看多了英文。 是我已经识过这个字。 I know, 其 实。 I know this English. 是啦 ,OK。 Thank you, thank you. 他就说地球有另一端有你，即是朝头早的你陪住我。多谢你鼓励我，勇气是你给我的。令到我可以迈向脚步向前往前走。跟住 I know I know， 即系我知道我知道， 嗯嗯嗯， 你系我嘅 OK 绷，即系我哋香港嘅贴纸， 胶布，胶布， 胶布，喺每一个嘅时候， 系 你都一直陪住我。 可唔可以听半首啊？因为我想讲我心声。 猪头， 梗系得啦， 煎住，煎住， 煎住， 煎住， 你听半首得噶啦。 I know, I know， 再求另一段有你陪我，谢谢你鼓励我，勇气是你给我，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I know, I know， 你是我的 OK 绷，在每一个时候。就迷上守着我的梦想，我要开始确定旅程的方向，设计挂在桌上，一点伟大理想，当成这是迈不出去公仔的窗，只有天我出发吉祥，不再是供在送孤儿院的小孩，看着他们的表情满足的那模样，看着他们快乐我也跟着饱了。 这首歌是浪花兄弟的你是我的 OK 绷，在这里其实除了敏感时刻的团队，我都要多了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后面一直支持我或者他会讲很多说话鼓励我的人，包括晴晴都 send 个 message 给我，很感动，多谢晒这么多位，跟住之后交给我的主角。 好了 ,Don't steal the show, 给回 主角， 主角阿 Kitty。不怕那我都有想过，今天回来讲什么呢，咁我就諗返起即係 大声啲。 唔係你应该唔好大声啲呀，呢啲沉默嘅眼泪嚟㗎。 第一日即係认识文大人啦、啊。其实我喺做节目之前都认识文大人嘅。咁但係就冇即係冇好深交咁样啦。但係嗰、那个即系文大人嗰个奇妙嘅力量咧，就系令得你根本好似唔需要同佢磨合咁样噶，即系佢系非常之易化为啦，而佢又好就得人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即系喺呢两年半嘅时间咧，即系我谂唔到有一份工系可以完全冇压力咁样去做嘅。 听唔听到啊，刘荣忠？ 系啦，咁就即系其实要讲嘅有好多，因为其实呢两年半里面，即系发生咗好多事啦。咁文大人就都即系有喺好多时候都有陪住我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我好开心可以被派遣嚟到呢一个节目咯。即系虽然嗰个时间两年几就唔系好长。但我就觉得自己其实得到的东西很多咯， 即系老实讲，我自己做嘢咧，我就冇特别话有好多目标啊，或者谂住要做到啲咩成绩嘅。咁所以我嚟到敏感时刻嘅时候，每一日交齐功课，跟住敏大人阿妈又好锡我嘅时候咧，其实我已经觉得即系我已经好满足噶啦。咁所以啊，而家突然之间 谂下先。 谂下一齐上下镜， 终于可以拔到上 镜。咁我觉得啊，好，我真系觉得我自己好幸运嘅。咁系咯，我都唔知道，原来我个泪点都几低。咁仲有少少时间，我都想讲下茉莉嘅茉莉，即系唔好成日觉得自己唔得咯。 系咯， 系咯。 嗰啲坏习惯 系啊， 其实你哋整啱 Kitty 好啦， 你得嘅系咯，咁系咯，即系好似一开始咁讲，同茉莉完全系唔熟嘅，因为其实喺电台里边咧，即系虽然大家即系共事一个电台，但系一齐如果冇一齐工作嘅机会嘅话，其实系好难去到认识一个人好深嘅，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个节目里面，我能够深入地認識到敏大人，深入地認識到茉莉，咁我覺得已經好即係好珍貴嘅呢件事，係啊。咁而好似頭先咁講，哦，原來即係我哋建立到嘅嘢唔係因為一個節目過咗去咁就冇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一路以嚟我都唔覺得傷感嘅，因為我覺得私底下我都會約敏大人啦，私底下我都會約茉莉啦咁樣。咁但係即係聽完頭先敏大人個 WiFi 同埋茉莉嗰番情深嘅說話之後咧，的確係有更加多嘅唔捨得咯。不過即係講到最後，我都係覺得係好幸運咯。總之我就覺得都係咯。 不得得得，再諗到下，再諗到下， 會唔會播首歌？ 好啦， 過 啦，好啦。 首歌够唔够长啊？ 唔够啊！你阵间仲有三秒可以讲嘢啊！ 唔系呢啲都系开心嘅眼泪，即系我其实好笑啊！我个人好冷静咁啊，不嬲都，即系我都 比起我几冷静，已经唔够我冷静， 都好冷静噶嘛。咁我系咯，所以我觉得即系今日只不过系呢个节目嘅完结啫，咁我都仲想多谢好多人啦。 呢个节目未完结， 对唔住，即系我系呢个节目 嘅任务完结啫。 我系呢个节目 系咪有少少似天能啊？少少似天能咧，最尾嗰幕咧， 好混乱，心里好混。 主角就唔系你系啊？边个啊？系 New 定 系？我要翻翻去 你要 边度 啦？ 唔系系啦，仲有好少时间，我都要好认真咁样讲除咗要多谢敏大人一路即系照顾啦、锡住啦、茉莉好帮手啦，即系多咗朋友啦，然后都要多谢即系一路以嚟喺电台睇住我嘅，系咪高层啊？ 系啊，好好多咯。 总之差遣我、派遣我去唔同岗位嘅嘅， 即系每一个俾机会你嘅 人， 即系 对我都好好。跟住仲有听众啦，系啦，即系我原来我都估唔到会有咁多听众私底下即系留言话俾我听，我夜晚都有听你嘅咁样。同埋有啲去到唔知道美国咩直谷都有 真的好像个小朋友的喊到阿妈在这里不用担心 是啊咁咯是啊咁是啊咁我都仲有好多嘢地方要改善啦，咁同埋我去到朝头早嘅时候呢又係要再重新适应啦是啊 你最怕咩呀你最怕系咪早起身 最怕早起身唔惊，我惊水肿咯，系啊，咁我唔知讲咩啦， 听歌啦， 呢首歌系我送俾一路有听我哋敏感时刻嘅听众啊，我仲要多谢卡文， Carmen 其實在這個節目上面幫了很多，多謝、嘉賓，所有的嘉賓主持和任何一個我有訪問過的嘉賓，沒有他們就我的節目就做不成 了。 Kitty 你要多點練習一下呢，在這個情緒的、怎麼說，情緒混亂的時候呢要講 speech 啊。 是啊，我沒有試過攞獎。 是啊，你要準備啊。為什麼我這麼淡定呢？因為我攞個旗幟獎真的講不到，有個太蝕底了。我一定要練到呢，在即是激動的時候啊，或者是感動的時候，我都要講到嘢的。 是我是啦、啊、我要多謝 Carmen， 多謝所有嘉賓。其實 Annie 都好錫我哋啦，咁啊仲有好多個嘉賓主持啦 ，Neo Neo 啊，之前嘅神姐啦，其實所有嘉賓都令到我哋呢個節目更加豐富咯，係啊，其實呢個節目係未完嘅，係啦、啊，繼續之後嘅敏感時刻都會更加精彩嘅，所以我應該要收拾心情，係啦、啊。期待嚟緊嘅敏感時刻。 嗱，最後一分鐘啊，最後45秒啊。 啊，我有份禮物想送俾你兩個，不過可以唔喺而家呢一度講嘅，係咪啊？ 可以。你咪話友情咁樣？可唔可以？我 寫咗兩個字俾我哋。 Tangible 嘅嘢，我要啲係有物質嘅，我唔要非物質文化遺產。 你而家得翻30秒，唔知佢講唔講一次送俾我哋？ 喂，拍我喂！ 是一个 唔得啊，敏达你要揸住啊，我要推新闻啊。 花 未揿未，未揿录。 揿咗未啊？ 冇乜时间啦，我哋揿咗。 好啦，咁我哋各位听众，我哋一齐欢送阿 Kitty 啦。 系啊，多谢呢、這个花花咧，系唔会死嘅，好似我哋嘅友情一样，仲好香添。好啦， 拜拜。